送远方送你的话，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停，断断续续下不停。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渐晴，东南风二到三级，气温在四度到一度之间，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好，以上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基本标准试行近日发布。中小学生的体育课每学期至少要测试两个项目，除了体能表现测试成绩之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未来体育成绩将如何考核？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意志力对孩子的成长究竟有多重要？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各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儿。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中小学生体育课考核更新，意志力表现纳入了体育课成绩。哎，未来这个会以什么样的考试形式来考察呢？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缺乏意志力？如果说缺乏的话，我们这个意志力该怎样培养起来？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好了，那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解决中小学教师来源不足，本市今年新增2350名师范生培养名额。高中新课程方案今秋开始实行，古诗文背诵增至72篇。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发布，语文阅读增论语，英语考试时间缩短。以下是详细内容。 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至2022年16号发布。按照计划，从今年开始，本市将扩大包括首都师范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在内的多所院校师范生招生规模。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由于本市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源有缺口，导致衡量教师质量高低的指标之一的师生比远低于国际教育行业平均水平，老师往往不堪重负，无法花更多精力放在教学质量改善上，而家长因孩子无法得到个性化教育而抱怨。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林克进说， 我们现在每年有需求中小学教师8000到9000，但是我们现在来源首师大再加上联大再加上首体，如果再加上北师大，每年给我们的贡献加起来有那么2000人左右。北京的人口的增加、事业的发展、中考改革、高考改革以后，走班以后对教师的工作量一个大的增加，基本增加20%-30%，所以未来几年之内我们北京的中小学教师是整体缺编的状态。 为了弥补本市教师资源缺口，本市将进一步拓展教师补充渠道，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师范生培养规模，进一步加大公开招聘力度，和创新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多种方式解决教师来源不足问题。市教委副主任李毅表示， 首师、联大和首体院原来就有，所以你看他们那1000个指标，它有新增的也有调结构的，所以这3所是一个集团，是本身就有师范生培养专业的。另外的那第二部分那集团是什么？是原来没有的，像中国音新增的师范专业，增50人，增美术的，增艺术类的，包括北舞。但是增上来以后，2350个计划都属于师范生培养计划。当然也有我们，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下的特殊布局。所以你看，为什么非要弄学前呢？这里中华女子学院，那是因为我们特别短缺，啊，所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呢，啊，也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 据了解，除了扩大师范生培养规模，本市还将加大公开招聘紧缺学科教师的力度，同时探索建立优秀教师跨校兼职制度，鼓励教师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教育面对面，每晚5:30 FM107.3 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记者16号上午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面落实党的18大和19大精神，同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首次凝练提出各学科的核心素养。语文新课标中设置了学习的专题，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先秦到清末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古诗文，并背诵72首经典作品，诵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此外，学习科目将增加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课程类别调整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选修课程学生可以自主的选修学习，可以学而不考或者是学而备考。该课程方案和课标将从今年的秋季学期起执行。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16号发布，与2017年相比，新版的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其中《论语》纳入语文学科经典阅读考察范围。调整后，高考经典阅读考察篇目从2017年的6部增加至7部，分别为《论语》《红楼梦》《呐喊》《编程》《红颜》《平凡的世界》和《老人与海》。2018年高考英语笔试考试将不再包含听力理解的内容，考试时间由之前包含听力的120分钟调整为100分钟，总分共计120分。在题目的设计上，弘扬中华文化，用英语讲好国家的故事，充分体现了英语的语用功能。在教育部15号首次推出的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发课程，即便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也可以通过这些课程来共享名校的优质课程。据了解，本次教育部推出的国家级精品慕课中，北大、清华、武大等双一流大学为主建设的344门课程入选，占比达到70%以上。此外，在内容的设置上，既有艺术与审美、军事理论、 逻辑学概论等通识类的课程，也有大学物理、量子力学、电路原理、财务分析与决策等专业性的课程。记者从海淀区两会上了解到，未来三年，海淀区将通过挖掘潜力，给驻区的高校、部队、机关、企业分解任务等方式，增加学前教育学位约 2.9 万个，以满足二胎时代到来增加的学前教育的需要。此外，海淀区中小学规划布局也正在分区域的逐步完善。目前，首师大附中西北望校区正在进行前期的筹备工作，初高中部加起来计划招收30个班，力争在2018年实现招生。为服务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海淀还将继续筹建国际学校，招收外籍的学生，为海外高端人才、中关村的国际社区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石景山区教委与北京十一学校15号在石景山区政府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根据此协议，石景山区北新安配套学校作为公办的初级中学，为双方合作办学的学校，挂牌北京市十一学校分校，双方合作办学，努力将其办成一所精品化、特色化、多元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品牌学校。该校将由石景山区教委负责，按照一流的标准投资计划设计和建设，北京市十一学校全面负责学校的办学质量。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中小学生体育课考核更新，意志力表现纳入了体育课成绩。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基本标准试行近日发布。中小学生的体育课每学期至少要测试两个项目，除了体能表现测试成绩之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未来体育成绩将如何考核？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意志力对孩子的成长究竟有多重要？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刚才也在节目预告中听说了，是关于中小学体育课考核的更新的一个内容哈，意志力表现纳入了体育课成绩。有问题也欢迎您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吧，他们分别是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穆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北京市第55中学教育主任、教育部校园足球讲师高佳，高老师您好。 大家好。 嗯，说到这个意志力啊，我首先来接一个短儿，我自己就不是意志力特别强的人，意志力不足哈，因为那个时候刚上大学，然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健身嘛，要练肌肉。那个时候包括现在都很流行那个马甲线哈，女生练出来一身肌肉特别好看，所以说就跟 那个宿舍里面的同学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四年之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准，结果其他三个全部都坚持下来了，就我一个人没有。四年之后我们可以对比那个照片哈，一开始他们入学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四年之后看到那个照片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只有我还是停留在原地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一提起来我就特别的生气，这个是不是意志力不强的表现啊？两位老师，穆老师，您给我评评。 也不能说是意志力不强的表现吧。其实所谓意志力就是自我驾驭的能力。 嗯，这个、我驾驭不了我自己。是这样吗？ 也不是吧。自我驾驭的这种能力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自身对自我驾驭的这种愿望是不是够强烈。 嗯， 如果有的人，你比如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嗯、说我要减肥，我要练出这个 肌肉 啊，练出优美的曲线、嗯、哈，那么这个愿望、这个动因，是不是足以支持你？能够后面做一系列的事情来完成和达成你的这个目标、嗯、那么我想这就是意志力。那其实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他的动机大小和他的这个意志力能不能促使他达成这件事情，应该是成正比的、 啊、 所谓意志力呢，其实我刚才说是一种驾驭自己自我的能力哈、嗯、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干事儿，那么有的人能够干成事儿、嗯、干成功事儿、嗯、能够干完整的事儿和干优质有品质的事儿，这我们就说他哦有幼稚力，有意志 意志力。 相反，有的人每天都在开始，每天都在起头，每天都想干 明日复明日。 对对，但是最终没有干成什么事儿，就天天在干事儿、嗯，最终没干成事儿、嗯。那么我们最终可能就给他定义为哦，他意志力不强。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嗯、这个意志力它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一种动机和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它到底决定了它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嗯哎、那我自己检验检验，我觉得还是变美的决心不够，动机不强。是这样吗？我记得那个当时我一个室友，我特别佩服他，他是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晚上吃多了，他到第二天他就会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再比如说哪怕我晚上十一点回来，但是我没有完成今天制定的这个目标，他都会在夜里面十一点把今天没有完成的这些任务给他完成。我觉得这是我特别佩服的哈，就是我把他归结为意志力比较强的同学。想问问高佳老师，在您带过的学生当中，可以给我们分享一点意志力比较强的孩子的故事吗？ 实际上是这样，在这个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尤其是体育课， 嗯， 我觉得很多孩子还是现在表现出来有很好的意志力。但是所谓的现在缺乏意志力呢，我觉得可能他对这种困难， 嗯， 比如说做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要跳箱，比如要把这个球投进去，可能他对这种困难的估计是没有预先的那么强烈。 嗯， 其次呢，就是刚才这个老师说的，我们之前没有设定一个特别能够战胜自己的一个愿望。 嗯，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长跑过程当中，可能现在出现的意志力非常差的，可能更多的孩子吧，尤其现在中考，现在有800米、1000米在北京、嗯、所以在跑的可以说能咬咬牙坚持，他就能提高成绩那一刹那，到了自己一个极点的情况下，他可能就觉得哎呦，要不我放弃吧、 嗯、 那么可能就说明这孩子这个意志力现在有点缺乏、 嗯、 那可能说就是说对承受压力的能力，承受困难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是我理解的这个意志力。那通过孩子们实际上他咬咬牙啊，他想一想，可能在我们都通常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跑步的过程当中啊，去鼓励孩子。那么实际上我们老师在场外去多喊他一句，同学在场外给他多说一句加油，可能这个几点过去之后，可能他也就战胜了自己。 嗯， 那可能这些例子还是很多。 嗯，您刚才说了一个预判困难的能力、 嗯嗯、 是指他把这个困难的程度想得太高了、 这是来自于两方面，我觉得、嗯、一个是来自于他平时的刻苦训练。 嗯， 如果说他平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的话、 嗯、 那么就像我们现在准备国家队的比赛，准备市区级的比赛、 嗯、 平日有一个很好的训练基础，他当然对从自信心上对困难的准备，他会有一个强烈的准备，之后可能有利于他的意志力的发挥、 嗯、 有利于他战胜困难的决心。 嗯， 那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对困难的估计是不足的。 哦， 对。 嗯，那您觉得通过您接触的这么多孩子当中，他的意志力强大有哪些必须的条件？ 我觉得首先从生理上， 嗯， 生理上他有这个，因为从意志力的困难这方面，我觉得生理上肯定是，要不然怕疼， 嗯， 要不然怕这个自己身体承受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通过从他这个对危险的恐惧这方面，从思想上这方面， 嗯， 那么其次呢，我觉得还有对这个对这种枯燥的这种战胜的困难的那种能力， 嗯， 这些都是我能考虑到的， 嗯 嗯。 好，我们刚才从预告里面也关注到了这一次体育课的考核把意志力纳入了这个体育成绩。您刚才说到这个生理方面的，因为很多生理的还有身体的条件它可能是先天决定的，如果说我们要锻炼这种意志力的话必须通过体育吗？ 嗯，我觉得体育是一方面， 嗯， 因为实际上每个孩子尤其是身高体重包括他的性格可能都会影响他的意志力， 嗯， 我觉得第一是有一个很自身的努力，同时再加上我们课上去教会孩子怎么去做，可能同样一个技术动作你会了好的方法和不会没人点拨你那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是很简单的事情没人点拨你你就完成不了这个技术动作，就跟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这个前滚翻一样，可能我们都算担心孩子是不是会把颈椎啊这个给他我的，实际上有一个老教师曾经就教我嘛，我的师父告诉我，实际上你让学生从两个腿中间啊往后看，那把头低下去从两个腿的中间使劲往后看，他当他使劲往后看的时候你稍微一推他屁股啊，实际上就完成了一个前滚翻的动作， 嗯，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一个点拨，可能孩子们就会，要不然的话他会很大的一个恐惧， 嗯， 他不敢去翻，怕这个把颈椎啊，当然我们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那么也提醒这个听众之前啊，这个我们要做好准备活动， 嗯， 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肯定也是要把这个安全纳入到其中的哈， 对对对， 其实有些孩子他怕这个，其实也许大人成年人推一把，也许就战胜了这个恐惧， 对对，因为在体操课上我们要求大家要先要学会，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嗯， 要学会怎么去自我保护， 嗯， 怎么去帮助别人， 嗯， 保护与帮助这是体操课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学的，嗯，必须要掌握的， 嗯，这个是体育方面的哈，想问一下穆老师，您觉得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意志力薄弱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哪些呢？ 嗯，我非常认可刚才高老师说的，其实主要的意志力薄弱都是来自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心理的， 嗯 嗯，刚才高老师也说到，其实孩子们的所有的意志力，说训练也好，培养也好，意志力的培养，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一定要让孩子怎么样去吃苦耐劳啊。我认为任何的训练都应该对应着是他的快乐， 嗯， 快乐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短期我能够跳一跳就够得着的成功是最大的快乐， 嗯， 那么包括像高老师刚才说的给孩子一点技术上的指导让他很容易的做到， 嗯， 跳一跳就够到了， 嗯， 比如做个前滚翻做个什么跑步也是一样，可能要考800要考1000等等，要考很听起来是很痛苦的，可是如果是长期的这种训练，那么孩子换句话说就训练有素，到他上任跑的时候去应考的时候可能对他来讲这我每天都跑成这样啊很简单呀， 嗯， 不是痛苦，而且我们知道所有的运动都能够刺激人产生内啡肽，它是一种优质的荷尔蒙，让人产生高兴的感觉愉悦的感觉，那换句话说运动对应着什么呢，对应的是快乐的好的心情，那么这种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对提升孩子们的意志品质意志力都是有好处的， 嗯， 所以意志的训练可不是对应着吃苦，而是对应着在吃苦吃一点点小苦的时候体会到成功和美好的感受， 嗯，所以说这个把体育把意志力纳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孩子意志力的方式哈， 嗯， 那么那既然谈到了这个体育课成绩哈，如果说这个意志力纳入到了这个成绩考核当中，如果未来的话我们设想一下可能会有哪些考核方式呢？高老师， 我觉得通过孩子们的平时现在的表现是一方面，因为他平时的表现， 嗯， 刚才穆老师也说到实际上平时的习惯养成它是一方面， 因为不仅就是说我们考意志力，不能说最后你考一个什么项目就看这个孩子意志力到底好还是坏，我们给他一个分数，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通过他平时的表现，就像现在我们平时的体育成绩，有平时成绩，有最终的成绩，那好，第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观察孩子们平时的这块，其次就是说我们比如通过一项体育运动甚至说几项体育运动，那么还是整体的综合的对孩子给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这么一个评价，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让您打分的话，您觉得怎么样的表现算作是意志力好能给高分的？ 我都可能作为我的学生也好，他们可能都知道，我都希望给孩子高分，因为我觉得首先让孩子们有对体育的兴趣，可能这个孩子暂时是不太好，可能说暂时他对自己没有信心，那这个时候你给了他一个低分，他可能这辈子都再也不会去跑步了，那可能从我给他一个，他自己都没认为啊，老师能给我90分，我实际上也就70分的水平，但是如果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可能我还要给孩子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咱们有一句话，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多鼓励他，多在他的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多给他一种推力，多给他一种这种鼓励，那么有利于他得慢慢的养成终身的受益的体育习惯，同时从这个体育习惯的养成，从体育品质，从运动能力，我觉得能会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也是随便给他高分，肯定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在这个标准允许的前提下，那肯定我会给他一些相应的一个更多的鼓励。 哎，我注意到刚才穆老师还有高老师都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赞赏鼓励。哎，其实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其实有些孩子你说他意志力不强也并不是不强，可能是因为被吓到了，被逼的我就没有意志力，我不想干了。所以说这个意志力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引导孩子我真的想去改变，我真的喜欢上这个事情。就比如说跑步，就是我们会分泌出那种那个科学上怎么讲，是多巴胺还是什么，一种愉悦的因素。 对， 然后我们具体到这个体育项目当中有哪些是可以能够帮助孩子提高他的愉悦度的，让他喜欢上的，有哪些体育项目是可以为孩子们推荐一下的，高老师？ 其实体育项目很多，但是我平时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会用以下几种方法。你比如说跟他讲道理，我们现在都是祖国的未来了，我们都是祖国的花骨朵了，对吧，我们都是这个去追求这个中国梦，对吧，等等这些。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高二年级的，人家高一年级的弟弟妹妹都看着你呢，你怎么给他做一个表率作用？我觉得从那种道理说明。其次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种集体的这种班级大家都做得这么好，就差你了，那么我们也不能给班级抹黑，我们是不是再加把劲儿，是不是班级就整体的水平都上去了，包括这种现身说法，我是属于这个现身说法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样的现身说法，就是我要参与的孩子们的跑步，孩子们的前滚翻，孩子们的足篮排球当中去，跟孩子一起做武术，做广播操，老师都做了，那理应他也会去努力，所以我觉得我经常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会多一些。 所以说这个家长还有老师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是极大的一个因素。因为现在孩子们他会看，老师就你光说了不做，但是实际上我们老师要参与进去，孩子们会很高兴。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家长经常会对孩子说，要有意志力啊，做这个事儿要坚持下去啊，结果转脸自己玩手机了，自己也不坚持，所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哈。 实际上很多小事都能够体现出这种意志力，包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话一定要算数，尤其对学生，我说了这件事你完成好之后我给你奖励也好，或者说你没完成好之后我咱们做一个蹲起，那么我们象征性的激练了身体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对他的一种奖励，那我觉得你要说了不做，可能慢慢的他养成一种习惯，我是不是说了也可以不做。 好，一段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哦，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基本标准试行近日发布。中小学生的体育课每学期至少要测试两个项目，除了体能表现测试成绩之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未来体育成绩将如何考核？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意志力对孩子的成长究竟有多重要？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小学生体育课考核更新，意志力表现纳入体育课成绩。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穆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市第55中学教育主任、教育部校园足球讲师高佳。高老师您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意志力哈，其实这个孩子意志力薄弱的表现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可能是家长最常见的哈，没有办法按点起床，没有办法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迟迟不肯按下那个退出键哈，或者是禁不住外界的各种诱惑，比如说网瘾少年呀，各种各样之类的拖延症，或者是习惯性放弃，这都是意志力薄弱的表现。那么我们做一下对比哈，这个一个是他的自制能力，一个是他的抗拒诱惑的能力。那么想问一下那个高老师，您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意志力好和意志力差的孩子，他们在体育运动当中表现有哪些不同呢？ 他们不是在体育方面，我觉得在各个方面表现都会不同。首先我觉得他对自我的一种要求首先不同。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不是往往是在一个方面，他可能在学习方面、体育方面可能都有些不同。你比如说他很直观的就是可能他的体育成绩意志力可能强的孩子体育成绩可能会好一些，他可能反之意志力稍微差一些的暂时性的我觉得稍微的差一些，但是可能他的意志上来之后可能就会好一些。那你比如说从他的身体形态上，他总经常参加锻炼的和不经常参加锻炼的，他从身体的状态上也不一样，从他的注意力集中上，从他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上是都有区别的。 就是我经常在想，无论我们就是从小放弃了多少个意志力培养，如果要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能坚持下来的话，那我们的人生该是成为什么样子哈？曾经我看过一个实验，就是也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的关于完成目标的奖赏，这个实验叫做棉花糖实验，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听说过哈？是吧？这个就是把那个孩子分成两组哈，第一组就是你不吃，你可以现在就吃棉花糖，但是你得不到奖励。还有一组就是你可以吃到棉花糖，但是得等到15分钟以后再吃，这样的话可以给你一盘子的棉花糖。这个有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这其实奖赏也并不是说他完成了这个我就立马去奖赏吧，这里边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吧。 棉花糖这个效应呢，它是一方面啊，它是展示给人们看每一个人的差异性，每一个孩子在同等的年龄，比如说都是3岁都是5岁，同样的年龄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性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是能够抵御诱惑，他要得到更大的目标，有的孩子就是抵御不住诱惑，他马上就吃了，马上就吃，其实这都不是什么罪恶啊，马上就吃了，马上我们就获得愉悦的感觉啊。当然在不同的这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也看到了不同的结果，有些那么通过这些个呢不完全证明孩子的意志力不行，他一方面是证明了意志力啊，另一方面也是在区分不同人的个性差异。那么这里面有一下子就吃了棉花糖的，有的是坚持到几分钟以后，然后要吃到多吃到2-3块的，还有的孩子就是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有的科学家做的实验更有意思，有的孩子把那个棉花糖中间的芯儿掏了吃了，然后把那个外壳又放在盘子里面然后 后坐在那儿等着，然后教授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不能让他从事银行的这种工作，但是他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更适合于什么，所以他是表现了一个个性差异，也反映了人的意志力。换句话说，就刚才我说了，意志力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驾驭能力，驾驭自己该做的事情，努力做，把它做完整，做到优质。那么还有一种驾驭能力呢，就是驾驭自己不该做的事情，不恰当的时间不要去做，比如网瘾，没完没了的打游戏，然后该起床不起床，该怎么，就刚才这个秦天老师说到的这些哈，驾驭自己去完成该完成的，同时驾驭自己不要去做那些不行的事儿。那么这些呢，既是一种意志力的训练，其实这个训练更多体现的是什么呢？是习惯。从小就是这样培养的，就是这样训练的，没有哪个意志力说一拍脑门今天没有明天就有了的，都是长期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积累的结果。还是我说的那个想法，所有的训练不能对应着是痛苦，痛苦就坚持不了很多年。所有的训练都让孩子跳一跳够得着，对应的是成功与快乐，他就会形成一种好的习惯。 您刚才讲到习惯的养成哈，我记得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包括现在都有21天的养成习惯。哎，这靠谱吗？ 我认为是不太靠谱。有一些科学家也好，老师也好，专门做过这样的测试哈，但是这个测试因人而异，有的人是21天是可以达到，有的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有的人可能更长的时间还要伴随着每一天的活动，每一天的训练对应的要有相应短期立刻立竿见影见到效应的奖赏，如果没有奖赏就巩固不到第二天。所以这个21天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它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概念，任何一个习惯的养成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不断的去巩固它。我今天训练完了没有得到奖赏就没有得到巩固，明天又从头开始了，等于昨天的白练。所以我们每一个意志品质的训练都需要不断的鼓励，让孩子，还是那句话，所有的训练对应着快乐。 我们该怎么鼓励呢？如果说这父母如果要介入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窍门？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上网的这种事情，上网网瘾成网瘾的事情，刚才高老师我们现在把它强调的是纳入体育运动来规避其他孩子在意志品质上不行的，我觉着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出发点。体育运动本身就可以带给人快乐，而这种快乐可以去替换很多孩子不能驾驭自己的那些网瘾呀、打游戏呀、拖延症啊等等。你看他上篮的时候，他去打球的时候，没有人说我拖延了3分钟，我在反手击那个球，都是来了就马上击，击完了成功了，立竿见影的就很高兴。如果这种体育运动带给孩子的快乐，那很有可能就替换他很多像什么拖延症啊什么，因为动机非常强烈，给孩子时间，给孩子足够的这种体能去支撑他的意志品质，长此以往积累成一种习惯。 说到这个意志力的培养，您刚才也说就是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他的这个设置还是比较合适的。 对。 但是我们看到了比如说近几段时间爆出来这个新闻哈，比如说主持人乐嘉他连发了多条微博，分享了他和4岁的女儿走沙漠的这个过程，一个小女孩4岁，然后腿上全部都是水泡哈，这可能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有点残忍了哈。很多这个网友也是评价说，对于这种方式是否符合一个4岁半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二位怎么看呢？ 我倒觉着这个事儿从不同的角度看吧。乐嘉作为孩子的父亲， 他这么做有他自己的想法，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爱自己孩子的，他认为孩子能够承受得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之间肯定是有互动的，如果孩子坚决承受不了不干了，那作为一个家长他也会体会到孩子不高兴不愿意干，那么能够坚持下来无外乎我们看到的在微博上分享的这些，无外乎作为旁观者就这么几个想法，一个说哎呀这家长太狠啊，另一种说意志品质就是要从小这么练，孩子吃小时候吃点苦，其实人年龄越小对苦难的体会越浅，年龄大了以后才说哎呦好痛苦啊，小的时候哎呀 根本不知道 我这就磨了泡啊没事啊，反正我玩得很嗨，磨个泡磨个泡呗无所谓。还有一种呢就是不置可否，他会对号入座的想我的孩子能成承受吗？我要不也试试，我敢试吗？他会有这种。但是我想呢，更多的家长呢，或者说在训练孩子的这意志品质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更远一些，就是第四种想法，我当下给孩子的训练，再过三年五年十年以后会给孩子留下一个什么东西，他对应的是快乐吗？当下对应的是高兴的一种感受吗？至于当时是不是晒起了泡磨出了泡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那些都并不重要。其实现在我们意志品质训练，我作为一个老师啊，我站在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在体育课当中参加进意志品质的训练，我觉着也是不仅是教育工作者要去践行这件事儿，更多的是需要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和认可。别后来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那训练就有可能出伤，有可能出现一些个意外的这种东西，希望家长能够包容，对孩子终身的成长，只要是有价值有好处的就应该坚持下去。 好，高老师，您觉得您赞成这种关于这种极限挑战的方式来训练孩子的意志力的这种方式吗？ 实际上刚才穆老师说的我非常同意。至于咱们这个赞成不赞成，我觉得是用我自己举个例子吧。因为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从小实际上没有在父母身边，我在运动队啊进行这个足球的训练。那么实际上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可能要跑一万甚至以上的这么一个长时间。那你说现在我们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累，那是非常辛苦的，而且那个时候还在上学，每天早上起来五点钟起床，那么骑车要骑一个半小时到学校，学校学习完了之后那么往下午到这个体校去训练，体校训练之后那可能是晚上八九点钟再骑车回到一个半小时以外的一个路程的家里面，有的时候可能连作业都写不完，因为中午抓紧时间写作业，晚上可能就是你脚还在盆里泡着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就没有想法说再去吃饭。实际上你说现在我们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累不累，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受的累也好，或者说对我的这种锻炼也好，那么直接影响到我现在的工作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刚才穆老师说的就是你得因人而异。他有这个能力你去让他往这方面发展，有可能将来是做运动员，可能原来以后做警察，可能做医生，可能做老师，但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有的孩子他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我觉得一定要根据自己家长对孩子了解，同时根据整体的他的家长的能力，因为有的错误的锻炼实际上也是对孩子是不正确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我们最基本的实际上从妈妈肚子里一出来之后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就是爬，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连爬都不会爬，怎么爬身体的协调性也不，所以说这个就是因家庭因个人因孩子能力去相辅相成的配以这种所谓的这种训练。 这个是孩子的个体有所差异，所以说我们针对的这种教育方式也会发生变化。那么这是对于孩子的，那么对于父母来说可能在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分工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爸爸分别负责哪一块的，妈妈负责哪一块的，有这种分工吗？ 我不知道穆老师怎么考虑啊。实际上在我跟家长接触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就是我总爱跟家长去建议，我说在他18岁之前，我说一定双方一起多陪陪他，无论是爸爸陪也好，或者说妈妈单独陪，都有一个缺失。所以我现在愿意或者说也是建议，如果有能力条件允许时间允许物质基础允许的情况下，两个父母同时一起陪陪孩子，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双方共同陪伴。 对对对。 穆老师。 对对对，我非常认可高老师说的。 尤其是现在工作节奏也都非常非常快哈、家长们能够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和陪着孩子一起玩不见得去什么高大上的场所，哪怕陪着孩子聊聊天，说说他学校里的事儿，一起在楼下跳跳绳打打球、其实这都是很好的。有的时候父亲更多的陪伴呢，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的话，就是跟着孩子一起玩儿，这就是一种很好的陪伴。男性嘛，他可能在终身都会有孩子气的一面。可能会跟孩子玩得更好。 爸爸可以多介入这个孩子的运动当中哈。 对， 妈妈可以负责在幕后鼓励呐喊助威的那种角色哈。 对，好，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微信网友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当如果碰到了孩子遇到这种挫折，他下一步想要放弃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那也是因人而异吧，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说的这个话题，现在是说把这个意志力的培养要纳入体育课当中。我特别想说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刚才高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不要那个终结性的成绩，这种意志力的培养还是要考量孩子过程性的这种东西。再有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差异，也就像有的人要吃一大碗饭，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身高体重，有的人就只吃一小碗饭就够了。那么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差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个东西对于这个孩子很适合，他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他就成功了。可是有一些他在这个方向不行，他努力了半天体会的老是受挫。那么我们换一种训练，换一种其他的方式，或者是朝着更正确的路上去努力，对于孩子可能更容易成功。所以有的时候在放弃和坚持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年龄小，家长在这个时候考量孩子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差异、基因问题呀、个性问题呀，帮助孩子做出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帮助孩子做出选择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你比如说我认识的我曾经的一个学生哈，他从小他妈妈就带着他画画，然后小学就画画，一直画到中学，这个孩子始终都不喜欢画。为什么呢？每次画画都得不到表扬，得不到鼓励，在任何的画画班里面，家长带着孩子不停地换美术班，都是希望能够得到鼓励，但是在每一个美术班里面都得不到鼓励。当这个孩子到高考的时候，要进行他报的一个专业，然后体检完了说这个专业不能报，为什么呢？他是一个色盲。这时候家长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直画画都得不到认可，因为他的色彩搭配他永远的不对，就肯定是得不到老师的肯定嘛。所以说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再怎么坚持，你先天就确定了你是一个色盲，你不能做这件事，那你就换一个努力方向，可能对他更容易成功。所以到底是坚持什么还是放弃什么，我觉着还是要因人而异。 所以说家长是最了解您的孩子， 对， 一定要从孩子的各个表现当中给他选择正确的一个方向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放弃，我们再来谈一谈纳入到体育的这个课当中的考核。高老师接触到的这个学生很多，您觉得就是孩子如果要是做某一个运动他想放弃了，但同时这个目标他又是跳一跳可以够得到的时候，我们老师该如何去引导呢？ 其实特别简单。 觉 得就把他的阶段目标降低嘛。就是比如说我投篮，我投十个篮，进十个球，那可能给他十分。那可能我们阶段性的，那么我们投五个球或者投五个篮，让他进了五个球之后，那么我们给他十分。但当然这个最终的考试会有标准的，那么我们在过程当中，那么在他的这种技术动作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他降低标准，让他从信心上，从这种完成目标这种状态下，对自己这种能力的肯定上，慢慢的一点一点提高，可能最终目标不会差。因为这个在训练也好，教学的都会用到。为什么说鼓励呢？一是鼓励他能，但是如果他就像刚才穆老师说的，如果他完成一个他跳一跳都够不着的目标的时候，那可能他就离放弃很近了。所以我觉得 很有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给它降低难度、 嗯、 降低难度之后慢慢的让形成信心，那么基础动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正确的去重复，那么我觉得慢慢的可能结果会不会差。 嗯，你说我们谈到这个意志力，其实意志力高下没有什么区别哈，其实只要是一定的目标合理，我能够够得着的，第二个就是孩子是信心、 嗯、 就是如果要是信心足够的培养这个信息建立起来的话，那其实意志力是很容易达到的一件事情哈、 嗯、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中小学生体育课考核更新，意志力表现纳入体育课成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老师和北京市第55中学教育主任教育部校园足球讲师高佳老师，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呢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基本标准试行近日发布。中小学生的体育课每学期至少要测试两个项目，除了体能表现测试成绩之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未来体育成绩将如何考核？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意志力对孩子的成长究竟有多重要？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继续聊关于中小学体育课考核更新，意志力表现纳入体育课成绩。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自己特别喜欢英语，但是自从他在这个英语班上，然后他妈冲进了整个教室，他因为英语考试没考好，冲进整个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了他一巴掌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接触英语了，形成了一种阴影哈。所以说我们这个意志力考核的方面，是不是家长也存在一些误区呢？老师， 是的，我们在培养孩子意志力的时候，确实家长要考虑到自己希望孩子有很强的意志力，但是千万别培养孩子缺乏意志力。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缺乏意志力，真的是我们家长培养出来的。你比如说逼迫孩子做一些事情，明明孩子能力可能跳一跳根本就够不到，或者说给孩子制定一个特别远大的很难达到的目标，并且逼迫孩子要在多少规定时间内要怎么怎么样完成，那么让孩子觉着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没有指望的，索性从心里是非常排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就很难形成意志力。再有一个呢，我们有些家长啊，自己安排孩子做了某件事以后，还老去打扰孩子。比如说孩子说今天啊，妈妈我要把这几个单词背完，要把这点事做完了以后，好，那么我才能干什么干什么。好，这时候妈妈就说，好好好，你背吧。一会儿说，哎呀孩子，你看咱们这，我这吃个饭吧。一会儿，哎呀，咱们去逛个街吧。一会儿咱们老是在打扰孩子，也是影响孩子意志力的形成。 所以说这些误区家长都应该注意哈。好，也今天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吧，明天将为您带来的是对话京城名校，共话北京教育新地图之丰台二中。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的品读经典节目，今天将带您走进15从军征。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并于2007年和2009年分获诗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著》《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欣赏古诗《十五从军征》。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这个漫长的历史丰富多彩，其中有一个线索，那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线索。这个人道主义精神它包括了很多内容，比如说对弱者的同情，对暴政的抗议，对这种什么这种邪恶黑恶势力的一种憎恶等等。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写法个别，就是写法丰富多彩。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其中的一种，这就是《十五从军征》。那么这首诗就是一个五言诗，我们来看作品。十五从军征，八十使得归，这一上来这两句不要轻易放过。提供了什么呢？提供了两个年龄，一个是十五，一个是八十。十五在中国古代认为还没成年呢，按照老话说叫做刚成童，正式上什么上中等的学问，还没进入大学高等的学问阶段啊，这就十五岁。人活七十古来稀，八十岁就已经是个行将就木了。所以诗上了以后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人十五岁就走了，八十岁才回来。这两个数字在说什么？是说这个人当兵兵龄长吗？是，但是不仅是说兵龄长，是说什么？这是抗议，这是控诉。控诉什么？控诉这个兵役太沉重。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保卫国家人人有责，适龄的男人们都有这个执干戈以为社稷的责任。但是古代有个年龄限制，大体而言这个每个时代不一样，每个时代的不同阶段也不一样，从军一般都在20岁左右。那么到了60岁，有的长点有的短点，也就该都该退役了，这个有规矩。一辈子80岁了才回来，15岁就去当兵，所以这个抗议之情上来就含在15和80这个词。我们说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他是在突出这么一点，就是漫长的兵役遥遥无期。而且注意说到这儿以后，诗篇注意非常善于选择，或者说很讲究的选择，接着表现，是表现他军中生活的艰难吗？打仗的这种残酷吗？不是，写他回家。所以这个诗注意上来说了一个残酷，接着就是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半道上碰到同乡了这十五岁就走了乡里人呢实际上认识的人不多了但是也碰上了碰上了以后问家中还有谁。所以这两句告诉我们他是在归途上。注意在学术界呀，包括我们一般读者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说乐府民歌是乐府是属于民歌。要注意这种民歌与其理解为就是发自民间的，不如理解为是一种风格，一种风貌，一种调调。实际上这个诗上了以后写回家，这个注意它是有来历的。诗经里边写行义有一首诗，就是什么《滨风》里边东山诗，写周公东征，东征3年。注意写将士，注意就是从归途写起。唐诗有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实际上这儿就有这个意思。 汉朝幅员辽阔，那个时代的边疆时常有外族侵犯，而富饶的中原地带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时平南越东越征朝鲜，而东汉和帝开始的近百年时间里，鲜卑人、羌人、匈奴人却屡屡进攻汉朝边郡，烧杀抢夺，攻城略地。纵观整个汉代历史，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平民百姓带去了无数的灾难和痛苦。诗中所写的这位出征边疆、长期服役的职业兵的境况，正是当时社会鲜活的写照。 归途，归途当然要问，急切的要问我家里还有谁，所以这个也是跟他那个在外边时间久，有六十年在外边，家里还有谁，还有谁啊？注意乡里人回答，注意回答说你家全死了，这个这一下一枪扎死程咬金，这诗没法写啊，怎么办？遥看是君家，你看看吧，你家就在那儿，注意那儿什么样子，那是松柏冲累累，远看有松柏，注意松柏这个意象。一般说我们熟悉的松柏意象都是道德高尚的象征，自从孔子说岁寒松柏之后凋，有过这样的话以后，松柏一直到什么我们现代人写的松树的风格，包括古人写的你有风霜剑我有松柏心等等，都是以一种人格道德的象征。但是在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里边，松柏出现都代表死亡，松柏都跟坟墓相连。所以我们说这个诗，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东汉后期的呢？哎，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出个眉目，看到什么？那是你家，这话就不好说了，这边有人情，说都死了，这个回答问题干嘛让人这么丧气，你看吧，那是你家。定睛一看有松柏，这有了松柏的坟墓啊，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也甚至都不是一辈人，六十多年了，六十五年了，这个时间段落告诉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段落，实际上家里边谁也没有了。注意，要说我外出打仗，家里边总会有人吧，啊，生生不已呀，中国人的一个大家庭，啊，生儿育女，总不会让这个家绝了。但是剩下松柏，注意，整个的把时代到了这儿以后，把这个时代就交代出来了。你在外边打仗不容易，家里人。甚也是同样艰难，不是闹什么闹饥荒，就是闹瘟疫，死绝了，所以好残酷啊！再往前走，好吧，到家里看看吧，那毕竟是家呀，啊，《诗经》里也有这样的句子，啊，说这个写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东山篇里边写，说家里边什么情形，说这个楼瓜爬上了房，那个什么那个满当院的是个鹿啊踩的那个脚印子。晚上都是那个蜘蛛啊萤火虫在那儿来回的飘。注意诗里边有一句，不可畏也亦可怀也，这并不可怕，这是我的家，虽然这儿没有明说，但是接着就是回家看，就奔向了那个家，看到的是近景是什么，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注意这儿也出现了一个名词啊，窦，什么叫窦？就是窦，就是洞，干嘛的呢？给狗留的门啊。所以现代诗也有给狗进出的洞子敞开着，这就是乡村看家护院的狗，给他留个洞子，这个不怕贼，因为有狗在啊，贼一般不跟这儿钻，那是狗的道路。注意狗给狗留的洞子，现在是兔子，这个兔子绝对不是家兔，是野兔，在这来回出入，大摇大摆，意味着什么？这个家庭死啊，这个觉得连狗都死了，或者说都跑掉了。那么接着就是野鸡，雉是一种长铃野鸡，但是这儿不取它长铃的意思，就是指那些野鸟在梁上飞。像陶渊明的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讲什么？讲农村的那种富于气息的生活，叽叽嘎嘎啊，汪汪汪这种叫唤，它构成了一种，哎，一种安详的乡村生活。但是这儿，狗没了，狗洞子还在，没有鸡，只有野鸡，雉也啊，雉有的时候也叫野鸡，只有这个野鸡，啊，只有野鸡在那儿飞来飞去， 注意，人的世界的模样还在，但是人的世界没有一点人的气息。接着下边，钟情生旅骨，井上生旅葵。钟情就是庭中，庭院当中长满了什么？长满了谷，这个野谷子，这个也有他生活的经验。因为农村生活，有的过去打谷留下的一些种子，长出来以后落了又长，落了又长，所以野生状态。这个旅谷是什么呢？就是野生的。当然旅还有一种意思，就是罗列的意思，陈列的意思啊，就是一行行一趟趟的意思。旅葵也都是野生的，所以这个旅字啊，在这当野生的讲。所以整个的说，这种描写的一个场景，就把家庭中那种被荒废的那个家庭这个光景就写出来了，而且很有特点。但是我们说它有着什么？它有着过去诗歌的影响在里面。所以乐府诗啊，它也有文化人在里边参与制作歌词，用民间的这种风调来控诉当今现实，所以有模子，但是又有初心。这就是历史发展，这就是传承，这就是更新。所以这是写这个荒凉，写这个荒凉，注意写荒凉，我们说一个老者80岁了，回家以后面对着这样一种荒凉光景啊，这是他回家所看到的一切。这个在同时代啊，说到回家，刚才我们在讲花木兰的是一种回家，有人在那儿啊，为了他回来描眉画眼，有人在那儿磨刀霍霍杀猪宰羊，这个是一种大团圆的喜庆的。像这个荒惨的凄凉的，在同时代东汉后期，我们知道有位大才女蔡邕的女儿蔡琰，也写悲愤诗，写到回家写到什么？说那个他另外一个光景，什么光景？家里边竟是白骨，那个要比这个好像要比这个诗还要晚，经历了什么董卓这种军阀的这种什么那种肆虐。所以那个诗人呢，对着那白骨说，你是谁呀？活着你长肉我们认识，你是我们邻居张三李四，你死了的白骨你是谁？这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调调不同。注意那是悲愤诗的调调，我们说整个这首诗啊，它要含蓄的多，它要含蓄啊，它不那么啊那么露骨，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格调。 一位风尘仆仆的老人站在曾经炊火融融井井有条的家中，站在盼了60余年归来却无人迎接的家中，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他所看到的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温馨热闹，而是一片荒芜而死寂。这位有些失落、有些哀伤、有些无奈的白发老人，60年的征战沙场，让他尽忠了国家，却失去了小家。除了内疚、心酸、感慨，面对此情此景，他的心中又将掀起怎样的情感波澜呢？ 所以家人就说，这就顺势而来了，长满了杂粮啊，长满了这种野菜，葵是可以吃的，啊，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有点像苋菜吧，反正就是这种啊，这种植物。说这个人怎么样？80岁的老兵，啊，冲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你看，家这就是，再荒凉，他老先生啊，这是个老者，颤颤巍巍的，用那种啊锈迹斑斑的什么工具吧，或者有没有工具，慢慢把这个家准备开辟出来。这是他的希望，这是一个微末人物的。一种风烛残年人物的挣扎，所以诗在这儿，你仔细看，又是让你无限的心酸。哎，有野菜做饭，家吗？这个他不，你看他虽然是15岁走的，但是他并不缺少这个经验。回家以后得生活，所以在外边呢，你也可以想见，在外边打仗，作为一个单身的男人啊，参与军队也没少做这种杂物。所以这些事情，他不是个兵痞啊，他是一个善良的什么？善良的农民。出去打仗规规矩矩做人，也学了不少的这种本事啊，当然都是军中的了。回家以后努力的在干什么？哎，在化肥为宝吧，啊，在开拓这个家。就开始选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把谷子脱壳用它来做饭。 然后把野菜采过来以后让他来做菜，羹呢就是汤，什么汤？肉汤。实际上这儿没有肉，就是做菜汤，所以他这也是一种无事忙，这就是诗人的想象。一个老先生回来，他在做事儿，回家了做事儿，实际上是无事忙。然后做完饭以后说羹饭一时熟，羹饭熟了，注意麻烦来了，不知一阿谁。这个不可能现实中出现啊，端着饭找人找不到的问题不可能出现，这是诗人用一种形象化的语言在加深他的凄凉。自己回来了都死完了，死人这个事情我想他当了60年的兵不会太在意，所以他还在他哎，得了，没人了我也要生活，我是这个家里的苗啊，我还要把这个家撑下去，这当然这里边有家的爱。于是注意，可真吃饭的时候坐下来了，把饭做好了，吃饭的时候没有人了。我们说这饭一上桌可能就想起他小的时候爹妈都在，甚至兄弟姐妹都在，这种热烈场景，这个时候潸然泪下，这个时候无限凄凉。所以诗为了表现这个就采取了一种策略，让他去端着饭找人，给谁吃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实际上眼泪已经下来了。所以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出门这边东向看，大家觉得你看这怎么东向看呢？不南向看、西向看、北向看呢？不可能写，一是句式限制，再有啊，有一种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中国人呢，你比如说南面，一般都是做领导这个词，所以有人说黄老是军人南面之术，南面。孔子说仲弓可以南面。这都是做领导甚至做诸侯，坐北朝南，家里开门，以我这个乡村经验，除非万不得已，开西门北门少，南门当然开的不少，开东门多。这当然我们这样说是给他一种解释，的确在中国的观念当中东方是好的方向，哎，所以东上西下啊，有这样的一些对空间的一种文化上的一种意识，一种习惯。所以我们说他遵从了一种习惯，说向东看，你也可以理解成四下看，干嘛？家里没人，看看乡里，实际上乡里人也很少，眼泪潸然泪下。打了60年的仗，家里边却是这么个样子。我们知道我们去打仗都是保家卫国呀，结果怎么样？家里人死绝了，乡里人很少。这就是诗篇在无言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汉末的社会生活中一个现象。一，富裕沉重；二，国民损伤严重。这个事情啊，到底是这如果说到这儿，我们就想起来东汉的历史，到底是都死了还是跑了，这都不好说。的确，东汉时期豪强经济，庄园很发展，但是国家在籍的农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作品当然他不是要说这一点，他是说整个的诗篇的主题就是通过一个非常少见的，应该说是一个从15岁少年时期还没长成人就走了，然后60年回来这么一个独特的情形，回到家写他这种孤单感，写他这种什么回到家不是家啊，乡不是乡的这么一种什么一种反差，或者说一种寥落，来什么作为乐府来反映这个现实生活，让有关人员领导者统治者引起注意。所以这个诗我们刚才讲过，他并没有很露骨的痛斥这个时代，没有，他是不断的在就写一个人不露声色的写，然后写他一个小片段，回到家以后整理家庭，然后做饭找不到人，然而来反衬啊，来衬托他这种凄凉啊，他这种孤独。所以这个诗相对来说还是挺寒，在风调上还是很含蓄的。所以总之吧，从这个啊题材上讲是个行义诗，写他写的片段是回家啊。关于回家，我们说中国文学里有好多回家，诗经里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个诗只表达了一种伤感情绪，但是这儿是死亡，是绝望，是彻底的孤单孤独凄凉啊。所以映现着一种时代，反映着时代生活的一个侧面，使整个诗篇表现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人道精神的体现啊。关于这首诗我们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